跟千纯我们两个人的合作，哇，那简直是非常值得可喜可贺呀。 我还以为你要说的是我们之间的友情情比金坚。 大家说他们俩是谁？不认识。OK， 安利妹，欢迎大家收听广播的同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或者是你的副驾此刻手比较闲的话，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 看一下直播间当中的我们俩。毕竟千纯今天也是把自己画得非常非常的美艳， 有没有很靠谱？ 有， 因为我知道有视频直播，因为平时上节目不可能化妆， 是的。 但我今天淡淡的化了一个妆， 而且呢，我非常的有心机，看她今天画这么漂亮，相比之下，我简直太惨了呀。 没有啊，你今天头发抓得很随意又自然。 哎，我们俩为什么要这么虚伪？我专门请导播把我们的直播间给调得相对暗一点， 对，把灯光关掉， 不让大家看到她这么美丽的面庞， 干脆都关掉好了。 所以呢，我们的视频的收看方式也跟大家说一下，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可以看到，另外呢也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这里，粉红色的，粉红色的回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 关爱青年计划。 哎，这广告念得很好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这6个字，关爱青年计划，只要关注进来，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嗯， 其实说有缘呢，你知道一位女 DJ 平时是放歌为主嘛， 对， 但有些 DJ 呢就是总觉得不甘寂寞，说自己也会唱歌。 你说的是唐甜甜吗？ 你说是晚上我们10点的那个节目的那个主持人吗？只在周末出现的那位啊，那位啊，其实那个女琪呢也是，哎，千纯， 对， 也是办过自己的地面活动， 是只有稀稀拉拉的一点点人来听了， 而且很过分的是全场唱歌给大家听，也不管大家喜欢不喜欢。 你可以点歌啊，你自己没有点呢。 我还是那场的主持人， 真的， 所以 亏得有你呢，你也是我们那天的颜值担当了。 哦，我跟你说今天又是一次专场， 真的， 这次面对的是千千万万的人， 大家可能很快就换台了吧。 你紧张不紧张？ 还好吧。 说实话，你上一次见面会的时候紧张不紧张？ 我见面会的时候超紧张，然后因为我这个人是不太敢唱歌的，在陌生人面前其实真的会紧张，然后我就喝酒壮胆，到最后把自己喝醉了， 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对，我们庆功宴的时候我就倒桌子上了， 在庆功宴之前他就已经是踉踉跄跄的进来。然后就开始耍酒疯 啊，很丢人啊，你不要讲了。 所以今天有喝酒吗？ 没有。哎， 直播不喝酒，喝酒不直播。 你是在叫我犯错吗？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第一首歌曲直接送给各位好不好？ 我们选一首简单一点的吧。 紧张不紧张就看他声音会不会抖了。 哎，你， 我个人是很期待会破音了。 你不要提醒别人好吗？别人听不出来，别人还以为那是颤音呢。 来吧，马德里不思议。 好嘞， 送给大家，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跟着唱喽。 听到小小的和声不要意外啊，那应该是蔡依林的原声。 你开心的话也可以站起来跳舞哦。 你来吧，不如我唱你跳好不好？我们来合作一把。 我也搜一下歌词，我跟你合唱哦。 哎，你去跳舞嘛，你快在那边跳舞。 我可以站在这里跳。 好，来来来，站起来。 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点的草坪，人鱼在时刻墙壁探究着书籍，圆弧屋顶用拉丁式的黎明，颜色暧昧的勾引，我已经开始微醺。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连脚步都弗拉明戈的声音，圆弧小竹平晃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积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才会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变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原型。 没有抖吧？ 哎呦，可以哦，你今天很自信哦。是什么让你如此的 confident？ 主要有你在身边了。 哇，好甜蜜哦。 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连脚步都弗拉明戈的声音悬在窗边，像竹屏晃的轻轻对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去记忆。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想念你，才会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变浓郁。马德里不思议，突然那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原型，所以用鹅毛笔写了封信给你，贤惠的距离加了朵三色堇，你知道他的话语签上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你怎么不跳？哎呀！ 马德里不 啊？怎么回事？ 彩虹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变动于马德里，不可思议。我带着爱抒情的原型，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很想念你。彩虹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变动于马德里，不思议，突然的很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原型，马德里。彩虹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变动于马德里。烧了你的风景，我坐在烧了你的风景。 怎样？ 哎，你今天唱得很不错哎。 哪有不错？ 之前有开嗓是不是？ 没有，我可能就是，哎，可能是这个歌不是那么难吧。 比你上一次唱现场的时候要好很多哎。 我上次是感冒哎。 上一次你紧张的声音都快发抖哎。 你说哪一次啊？ 就是你那次见面会的时候啊。 我就那次真的很紧张，我真的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你知道啊。 嗯、 就一直你，我们自从第一次合作的时候，你就一直说你可以唱歌， 在 节目里，谢谢前辈，你就一直说可以唱歌，可以唱歌，但是我总是不敢啊。而且每一次我唱歌都抖，有没有？ 是的。 其实我不仅唱歌抖，我说话都抖，我是一个很胆小、很胆小的人。我就主持人这个行当不适合我。 而大家不知道的是，现在的千纯早已经不是当时那个非常紧张的千纯了。 也没有啦，硬着头皮而已。 可以给自己打一波广告，要不要来？ 不用了啦，我还是很害怕别人关注我的。 他现在节目是每周六周日上午8点到10点。 对， 对， 对。 据很多人说呢，这个节目现在基本上听不到歌手唱歌的，莫名其妙就突然主持人就开始唱了。 你说的是晚上十一点的那个吧？ 哎，晚上十一点有了，上午那个节目也有了。 对，女麦麦是不是？ 对。 对。 是什么让你发生了改变？是什么让你变得如此爱唱？ 你一直在鼓励我，然后我想说，我要为了你改变自己，改变自己。 哎，清唱还是算了吧啊！刚才听到这首《马德里不思议》，因为他也是做早间节目嘛，所以早间你会很喜欢这种轻快的曲风的歌曲。 不是我很喜欢，是因为我可能会播放的频率就是快歌一定会更多一些。我可能每播放三四首或者四五首快歌，我才会放一首慢歌。你知道有一次我放了好多好多首慢歌，然后那个监制就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你最近是感情上受了什么刺激吗？我说 他怎么知道的呢？ 没有啦，感情一直很稳定了。 那是，就是你看快歌那么多，蔡依林的经典的作品又那么多，为什么会选择《马德里不思议》？ 哦，随便选了。 是不是也是因为跟自己的年龄比较相符？就听那个年代的歌曲比较多。 没有，主要是这首歌里面少女心比较澎湃一些。 哎，其实对于早间节目而言的话，挺难的一点是早间，你像千纯的节目，他会放30首歌曲。 真的，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个节目能够，就可能会准备30首歌，主持人对吧？好多用心的主持人会准备多一些歌，到时候。 请问不用心的主持人是谁？可以把他名字说出来。没关系，没关系，可以点名的。 继续我们的节目。关键是就是对，我30首歌会全播完， 然后都是这样的轻快的歌曲。你生活当中也爱听这样的歌吗？ 我已经听得有点腻了，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可能现在，我虽然不是说一定要喜欢快歌，但是我看到我听到快歌我会很敏感。比如说我听到一首新歌不要逃啊，我觉得哎适合在我节目里播，我就会突然兴奋。但是我听一首慢歌，我就不会那么兴奋，我就不会说赶紧拉到歌单，我不会。 嗯哼， 对。 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们俩在闲聊，闲聊的时候说到这个一首歌曲的时候，歌名呢本来叫做《长腿叔叔》，但是你知道，这其实人和人之间会有些代沟，有一些年龄差嘛，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长腿叔叔，在某些人看来就是长腿哥哥了。 没有没有， 差辈儿的 口误吗？对对对，子华跟我说，哎，你唱哪首歌？我说啊，长腿哥哥。然后我就是简直是没有反应，因为你知道，就是身边会有一个长腿欧巴，然后我常常会说欧巴欧巴，然后就印象当中那首歌就是长腿哥哥。 上一期节目当中呢，千纯是带着另外一位人一块来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期节目也是很精彩，在最后的时候有表白的时候， 你要 所以刚才那个 什么 长腿的那个欧巴，就是上次来的那个人吗？ 啊，对呀、啊，不然嘞。 啊，好的，那个人呢在晚上5点到7点的节目哦，2个字的哦。好了，那这首长腿欧巴就送给他好不好？ 哎呀， 好啊，哎，你这么一说我会很紧张。哎， 你还要找一下歌词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你找歌词的时候我们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呢，记得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毕竟上一次是男生向女生表白，这次呢女生通过歌曲向男生告白，而男生根本没有在听哦。我们的视频收看方式， 哎，你怎么知道男生没有在听？ 男生不是在吃饭吗？ 我跟你讲，以他对我的感情，我觉得他应该会在偷听。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哎，我真的很爱你刚才那个眼神。哎，怎样，见不得别人幸福是吗？ 是的呀，因为生活实在是太苦了呀。好了，说一下我们的视频的收看方式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 嗯， 我说的时候你们该找歌词啊，找好了哈， 找好了。 然后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 嗯， 就可以听到下面我们为大家现场演唱的这首《长腿叔叔》，来自于袁娅维的原版。 嗯，哎，什么？ 你在我面前顶天立地， 哎呦，好紧张啊！ 而在你的眼里，我还只活在童话里。这里春天细雨绵绵密密，度过这漫长的雨季，一切都还在原地。藏在心底唯一的真理，让我的眼泪决了堤，但爱的你却不珍惜。有一天我会在你的身边肩并肩，手牵着手，明媚阳光下感受到 想你挥动着我的手，只希望得到一个肯定的眼眸，爱情的忧被你的深情都赶走，美好的梦。 可以哎，一开始有点紧张，到后面就完全进入进去了。 因为关键你一开始说这首歌要献歌给谁谁谁，然后我就想说哎不要唱砸， 但是后面唱得很好哎， 因为他好像给我发微信了。 哦，真的有听吗？ 我觉得应该是。 哦，他觉得你唱怎么样，听一听他点评。 但没有点评，只是发一个动图。对， 因为 Tia 的歌曲其实挺难唱的。 我跟你讲，就是我昨天晚上想说要唱这首歌，然后我说赶紧听两遍，然后发现其实很难唱。那不是说我唱的好了，只是说真的很难唱，因为它整整五分钟的时间，然后它从很低到很高，然后当中没有一分钟或者说哪怕半分钟的那个过门都没有，它就一直在一遍连着一遍的唱，其实挺难的。 你知道刚才你有一个地方差一点就破嘞？ 我知道啊，那又怎样？我又不是 T 啊。 哎，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完全能够进入到这种感情当中去了。 投入嘛，有对象感嘛。 所以你在恋爱当中是一个像这首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的非常敢的一个女生。 我很敢啊，而且就是我的我爸管我叫少女，他说晚安少女。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实在是做不下去了呀，简直了呀。 你是不是被我喂得很饱？ 上一次直播间当中有四个人，我们都觉得有点做不下去了。这次直播间当中只有我们两个人。 哎，你在问我哎。 想象一下我坐在旁边那种感受。哦，太苦了呀。所以 吐一点出来。 那你在感情当中有那种片刻的犹豫的时候吗？ 不犹豫啊，喜欢就好好爱啊。 哎，真的从来没有过吗？就是我到底要不要踏出我自己的安全区，到底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到底要不要跟他分手，到底要不要很多的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过。 就你，我不想再喂你什么粮食了。你喜欢一个人，你当然就跟他在一起，有什么好犹豫的？ 所以说你知道看我们节目包括收听广播的很多朋友在情感当中他会有不顺的时候吗？他会有自我犹豫的时候吗？你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阶段。你只要喜欢他，你就敢于去表达，去跟他在一起。那如果他拒绝你呢？从来没遇到过吗？ 对。 大家会说，哎，今天这位嘉宾真的是，哎，他自己唱歌唱得好，然后说自己各方面都很顺，还说自己长得漂亮。 没有，我没有说自己长得漂亮，没有，我觉得可能就是某些方面比较顺，但是某些方面又不是很顺啊。也有嘛，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嘛，对吧？ 好，那既然感情那么顺，那么下面这首歌曲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画面感啊，也不一定哈，叫爱如潮水。 哦，爱如潮水怎么会没有画面感？我爸夸过我这首歌唱得好听。 你在爱情当中应该也是那种爱如潮水一般的女生吧？ 我是啊。 是吧？ 对，我喜欢一个人就没有自己了，就100%投入，然后什么都不想。 你是一个浪漫的女生吗？ 非常，这叫浪漫吗？就要爱情至上吧。 但你是一个浪漫的人吗？ 也是，你是一个女孩吗？都爱浪漫啊。 爱浪漫是爱别人给你浪漫，还是你自己也爱制造浪漫？ 我都爱。 哦，那你说一说吧，你做过最浪漫的一件事是什么？ 你干嘛告诉你啊？这是我的秘籍，好吗？ 告诉大家。 不要，我觉得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愿意做的事情，愿意尝试的事情也不一样。对，所以还是按照自己的那个性格来设计吧，对吧？ 啊，这样的话题对于你而言就是秘密了。 对，将来我要开公开课的呀，我现在告诉你，将来我就没有素材了呀。 你可以先给自己打一个广告嘛。 不用。 大家听完以后觉得，哎，以后就不想上他这个公开课。 没有，我觉得大家留一个悬念会更好。 好，既然他的长腿欧巴说他这首歌曲唱得非常好，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会不会现场有一些情况出现哟？ 哎，拜托，我这首歌唱给那个歌手本人本尊听过，他就坐我对面，然后我采访他，然后我就说我能把你这首歌唱一下。 你说张信哲本尊吗？ 蔡淳佳， 蔡淳佳翻唱这版本的也是很多人 喜欢的。你没有下错版本吧？ 当然没有。 对对对对对， 来，我们来听张信哲版本的《爱如潮水》。走起， 你唱吧，好吗？一起来吧。 好呀，我也找个口气。 不管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 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 哎，这个和声不错。 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监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开玩笑，我在蔡中江面前唱这首歌，然后我就说，如果你是导师你会为我转身吗？ 你当人本人面这样问，人当然会说会啦。 没有，人就很肯定 definitely 给我说当然会， 不然说 no 的话就很不给面子啊。 他应该可以吧？ 你这是强加于人。 哎，你为什么不能顺着我呢？ 很过分了。来第二段咯，走。 既然爱了就无怨无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监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监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是的， 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给自己鼓掌，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被我唱的怎样？ 被唱的很好啊。 哦，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你说被你唱砸了。 当然蔡淳佳听完以后就是说愿意转身， 当然， 然后并没有其他的点评。 哦，估计他再找一个像我唱的这么好的这个翻唱歌手应该很难了吧。 所以就是没有其他的点评了。你看你给人逼的。 你想怎样 啊？就只能说哎，我愿意为你转身。你不是说哎，你看你这音色很好听很特别， 就很好啊，还有什么好说的。 然后 无可挑剔你知道吗？什么叫无可挑剔？ 大家不要为了他换台，毕竟男主持人还是很好看的。刚才男主持人也有唱歌，对不对？ 男主持人还是很正常的，是吗？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来了千纯。 嗯，大家好。 然后站在女 DJ 的角度，跟大家说一说自己平时喜欢听的歌以及会唱的歌曲。上半段是这些，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 对， 包括一些老歌。 还有新歌怎样？ 有的时候老歌呢就有老歌的魅力。 你不要小看 DJ 的涉猎可是很广泛的。 马上广告回来以后，我们要跟大家唱这首歌曲。我跟你说，我很喜欢他的这个我很喜欢这首歌曲，也是因为这首歌曲才喜欢到这个歌手本人的 啊。肯定是一首新歌。 并不是。 哇哦，你的品味有改变，有提升，有提升。 让大家猜一猜好不好？ 好呀。 就是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想要表白， 嗯， 但是又不敢说出来，然后 爱你在心口难开， 种种的怀疑在内心深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听这首歌或者是用这首歌曲来说出你的心意是最合适的。 这是我选的歌吗？ 对呀，哎，你自己都不知道哎。 哎，不记得。 三个字，然后这位歌手本人呢，也是三个字，到底是谁呢？各位猜一猜。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也猜一猜。 拜拜。 拜拜。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Welcome。 欢迎继续回到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树袋熊本尊泽华。 哎，你不是歌声本尊吗？ 我是树袋熊啊。 我还想说我是挑战本尊呢， 因为袋子当中真的有一只熊哦。 大家看到了没有？真的很可爱。我刚刚跟他合照了半天， 是不是？ 嗯。 所以你不看视频的话，你不知道这个树袋熊到底长什么样。 对， 看视频很重要。 而且下次再看，说不定就看不到了。我会把它顺走。 哎哎哎，来上个节目还把东西给拿走。 那不是你带进来的吗？ 你们音乐台就这么缺东西吗？ 这是你带进来的。 联系你们领导。 你不应该赠送给我这个嘉宾吗？ 好， 既然我都开口要了，是不是？ 我们节目的收看方式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当当当，小粉亮相了。 关爱青年计划， 哎，关注以后呢，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女嘉宾千纯。 嗯，主要是我们的颜值担当啊，是你是你，不是我。哎呦，你怎么老是给我脸色啊？吓谁呀、啊？ 今天这个话呀，真的是太难接了。有些人以前很害羞的，还是怀念那个害羞的那个某些人哦。 那主要是我有个大喘气，不怪你。 在广告之前呢，其实也不是广告了，就在稍事休息之前呢、 嗯， 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有一首歌曲， 嗯， 一火大就要唱给各位听。 我都不知道是哪一 首。这首歌曲呢、 哎， 就是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敢说出口的时候，可以唱给他，或者是放给他听。你真的不知道是哪首歌曲啊？ 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们直接开始唱好不好？ 哎，我哪首歌？哦， 是不是很适合？ 没有啊，是喜欢一个喜欢很久了。 那你当我说那个你要表白的时候，很适合放给他听啊，当事人就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了呀。 半夜三更还在讲电话， 记得还很准。 你没有勇气 DJ 吗？那句话，相信未来你已有计划。左等右等，只差一个说法。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已放假，心不再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一幅画，有我和他，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哒哒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哒哒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护驾换上一个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 如果某些人在听节目的话听到了哦， 么为他生一个胖娃娃，哎呦害羞呢。 半夜三更还在讲电话，绕了半天说不出我爱他，喜欢他的安静不多话，现在却怪他怎么那么傻，慌乱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已放下，心不再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一幅画，有我和他，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哒哒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哒哒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护照换上一个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长长的白纱，哒哒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哒哒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护照换上一个家，为他生一个胖娃娃。 Over，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我发现你对梁静茹的接受程度是在一众年长的女歌手里面接受程度算高的。 为什么说到了梁静茹 啊，梁咏琪， 哎，这是一位女 DJ 吗？前面说到长腿哥哥、长腿欧巴，这变成了梁静茹的歌曲。 最近头脑有点不在线。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梁咏琪了。 对啊，我就说嘛，你很喜欢她。 对，她的很多歌曲我都很喜欢。 对，感觉到我每次推梁咏琪的歌，你都不会说，哎呀，好老哦。 那来，你会不会唱《新鲜》？ 哎呀，太慢 了。点歌 了，太慢了。 唱两句了。 啊，就那个。别人在嗯噔噔噔噔脱了凉鞋什么什么 什么，我对你每一天都是新鲜 啊。你说副歌？ 对，啊，那位好像不记得了。 不是，因为一心不能二用，我脑子里一直在听这个电乐 拉下来。其实我最喜欢梁咏琪一首歌是花火 啊。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虔诚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 哇哦，真的是反射弧很长哎。 我就是啊， 刚才说到新鲜的时候不会唱，然后我说我最喜欢一首歌曲是花火，你说哦，然后这我对都是唱了新鲜。天哪， 没有花火我真的不喜欢 啊。那你喜欢原来爱情这么伤吗？ 不喜欢。 原来 你怎么都选这种悲伤的歌，年纪轻轻的，你听点正能量好不好？ 是一个悲伤的人，也不像某些人如此的幸福。 你少来。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带来 哇 新歌好不好？ 我知道了，可以啊。 余文文的歌曲， 这首歌我发现好多小年轻都很爱听。 这也是一个影视剧的插曲是吧？ 影视剧的这个，哎，这个影视剧出了好多好歌，包括那个袁娅维的说散就散，我觉得也很棒。 嗯， 对， 说散就散来两句。 不用了吧， 我那首歌我后来也很喜欢，我喜欢 JS 那个版本的、 哦、 就原版的那个。 我喜欢 Tia 的 说不上说哎 啊、说不上喜欢啊，就一点喜欢。说嗯， 说不说话， 你也是个 DJ 啊。就一点喜欢，哎，不要丢人了好不好？好了好了，我们还听这首歌曲好了。 对，来来来， 体面， 嗯， 来。真的是整段垮掉。 在哪里呀、啊？ 哎，找不到歌词吗？ 堆积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是不是进早了？ 是的。 别堆积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我刚找到歌词。 那你要不要重新来一遍吗？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 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都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尽头前面是我欠的我们，再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再没辜负这些年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昨天。我爱过你，利落干脆。 你是不是要换一个，换一个道具？ 为什么？ 因为我怕大家审美疲劳。 我需要一个波浪鼓。 一直都很难，哪里？ 我今天陪爸爸。 我唱每一首歌，都是这个画面，别人还以为是提前录好的。 小熊很唯美，好不好？你要不要自己带着他玩？ 你来。 进入情绪啊！ 一起唱好不好？ 在熟悉的街，主角却换了人。夜心再痛就当破茧，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再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再见不负遇见。 我想采访一下你。 哎， 你做这个节目会不会很枯燥？ 为什么？ 因为你就一直在听别人在旁边唱歌，然后你就很无聊啊，百无聊赖的。 但是我会进入到歌曲的情境当中去啊。 可是问题是我也不是原唱啊，那肯定是没有原唱唱的那么完美嘛，对不对？所以你不会觉得烦吗？ 不会啊。 你不会觉得？就如果当然今天是我了，那如果有人唱的不好听，你会不会觉得哦，这个节目赶紧结束？ 不好听的歌手怎么会来到九八二的挑战新歌声这个节目呢？ 真的， 都得是非常优秀的、非常当红如你一般的歌手才可以做到这里啊！ 你的意思我是门槛吗？ 对啊。说到这首《体面》这首歌曲、当中也唱到分手要体面， 要体面。 我觉得在感情当中，好像想要真正正的做到体面，是挺难的一件事儿。你觉得呢？ 我觉得分人。 嗯， 我觉得有些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她比较稳重，然后比较的内敛一些，她可能就能做到体面。但有些人比较，比如说脾气比较暴躁啊那种，或者比较急，她就很容易做一些不体面的事，说一些不体面的话。 包括有一些人，他是真的会追求情感当中有一些在旁人看来可能会不太体面的一些起伏变化、 啊、 但是他会觉得这是他自己感情当中的很棒的经历和回忆。 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有些人就他很，因为生活当中我们希望两个人是平等的嘛。 对。 但有一些人在感情当中他会追求不平等的那种关系。 哦。 而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可能在其他人看来说，哎，你看你一个女孩子或你一个男孩，你为什么对于爱情非要这个样子做？你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还要怎么怎么地？但他就会觉得说，哎，这就是我的爱情，我想追求的。 你的意思是喜欢把别人踩在脚下那种是吗？ 有些人是也喜欢被别人踩在脚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的。 求虐是吗？ 也不是啊，我就说就是感情关系当中可能每个人追求的点是不一样的。 啊，那对对对。 包括像在一起和分手这个事情，有些人分手也不是很体面的。 嗯。 甚至有些人就不敢于说出分手这两个字。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体面。 嗯哼。 对。 你怎么看待分手体面这个事情？你应该是一个很体面的吧。说分手说散就散。对，那首歌曲。 没有啊，因为在感情比较顺利比较甜蜜的阶段对悲伤没有什么感受，我也想象不到现在。 嗯哼， 嗯， 所以呢这首歌曲的时候不管你听到的时候想到了什么，我觉得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开发我们自己的很多的想象的空间。 哦，它可以给你营造一个想象的空间，然后你可能想象说如果我分手可能要这样，或者如果我谈恋爱可能要那样。 嗯， 这样子。 今天唱完了这首体面之后呢，下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我最近也在跟朋友在聊天，说到这个外形的问题。 哎，我觉得这个感觉特别好，因为不知道自己下面要唱哪首歌， 是不是？ 然后就可以跟着你的节奏走， 对吧？ 对。 好像这外形问题看似是亘古不变，大家都会讨论的一个问题。你觉得外形对于一个人而言到底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嗯，那如果一个外形真的很一般，甚至于在旁人看来可能会有一些丑陋的这样的人的话，他的感情是不是注定会走得比较不顺一些？ 我以前会觉得就是个看脸的世界，但是后来慢慢随着我长大以后，你真的会发现脸真的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突然想到我们上海有一个女心理咨询师，她在上海滩很有名，你可能不知道，她其实长得算是比较丑的那一类，我就不说名字了， 就常人眼中啊， 嗯，常人眼中真的一点都不美， 嗯， 但是她很会捯饬自己， 嗯 啊，然后最时髦的时装，最夸张的首饰，因为他人长得不美，然后有些很夸张的首饰反而能衬一个人的气质。如果一个人长得很美，他在打扮的花里胡哨的就很惹人厌，对不对？ 是。 对，所以就是一方面他很会收拾自己，另外一方面他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他说话总是和风细雨的，然后他让别人相处起来很舒服。我觉得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他最终要找的那个人都是让他舒服的人。 是的。 对，不是说你光好看然后性格不好，那处着处着我也处不下去。 哎，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两性关系当中，其实或者说平时的我们人际交往当中，一个人的性格真的很重要，然后你再会适当的收拾一下自己，让别人看起来很赏心悦目的话，那就很好。 是的，这点说的特别好，是从内到外的一种自己气质的一种变化。 对对对对对， 这样的一种吸引力， 让别人舒服。对， 曾经呢有一部影视剧叫做钟无艳，很多人也是看完以后很喜欢。 嗯， 钟无艳她其实就不好看，他甚至在情感关系当中，他是一开始是一个很不顺的，但是后来也是凭借着自己本身的人格魅力。 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嘛，他那时候应该也很难受。对， 是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唱的这首歌曲呢，就叫做《钟无艳》。 这首歌应该讲述的是，它不是，它算是个爱情，但是它是一个暗恋的故事。 嗯， 就这个女的非常爱这个男生，但是呢，这个男生他知道你爱我， 哦， 可是他又希望说我们能不能做好朋友，他不愿意捅破这个窗户纸。那这个女孩就一直在他身边扮演这个类似于女闺蜜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他没有办法再往前一步，所以他就觉得说好像兄妹一样的关系，这势必会产生痛苦。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如果你当下也会有这样的困惑的话，在这首歌曲当中希望能够有一个出口吧。来，钟无艳。 这首歌的原唱是我觉得一个非常会唱广东话的女歌手，叫做 谢安琪。 对，她有非常多的代表作，我觉得这首算是其中一首。哦，这怎么又是体面？ 来了，钟无艳咯。 嗯， 这首歌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 而且作词是林夕， 嗯， 所以这个词写得也很唯美，大家可以搜出来看一眼啊。如果没有听过的话，但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听过。 其实我怕你总夸张高估我坚韧，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无人及我用自绝重拾了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染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论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祝福心愿之债，或者将我问下去，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梦 是谁，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配爱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我乐趣。我甘于当富居，也是快乐着唏嘘。彼此这么了解，难怪注定似兄妹一对。 哦，垫着原声唱，我觉得非常难的一点是你的广东话有一点点不标准，就很明显。 你的广东话已经唱得非常的标准了， 谢谢，就等你这句话呢。 我就知道。好了，满足你的虚荣心了。 可以接着好好唱了是吧？ 来继续钟无艳哦。 最怕你的私心窥进我体内，无人问我寂寞尽头何处去忍伤，原来是我的心境高度变为偶像。谁前艳照耀作别人骤雨雨凉，唯留脾胃你被饭奉茶时残忍真相，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打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有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祝福，心软之际，或者想我问下去。我痛恨情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但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配爱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我乐趣。我甘于当富居，也是快乐着唏嘘。彼此这么了解，让我决定我的快乐，那需得你的允许，我都会爱下去。互相祝福，心软之际，或者将我问下去。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但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被你一贯的赞许，莫须再说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走到我乐趣。注定是兄妹一对，你的他怎允许？结伴观赏雪的泪，永不开封的汽水，让我抱在怀内吻下去。 千纯唱歌的样子很美 哦，真的。 你不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你不知道有多美。 快公布一下视频地址。 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了。 嗯， 每个人都会有比较在乎的时刻，或者是很在乎的时刻。比如说有的人在感情关系当中，如果你发现你太在乎的时候，可能这段感情会走得不是很顺。 哦， 在事业当中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你太在乎某一个项目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好像遇到更多的坎坷和阻碍。 是，所以说我们要顺其自然嘛。嗯， 对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放宽自己嘛，放宽心，然后随心所欲，接受 放平心态啊什么什么的，这种鸡汤都会写。 对 对，但没有用。 但是如果有一个当下你真的可以试着去接受所有你能够得到的那些东西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不是你了。 哎，你那个时候如果你真的能够感受到那个片刻的瞬间的时候，你会觉得还挺好的。 对呀。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有一些可能自己非常严肃认真的时候觉得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个时候你觉得有那么可怕了。 我觉得人很难就是调动自己，尤其年纪越大他越难调动自己的情绪。难道有一件事情可以调动你全部的精力，然后你就可以完全的全身心的投入，其实也挺刺激的。 是的，所以两种状态都挺好的。但是重点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让自己的心态是放平和的，是那种随心所欲的样子。 很难了。嗯，随心所欲。哦， 把它 cue 这首歌曲啦。真的是好了。 哎，这首歌我没有准备。哎， 啊， 我唱。对，没关系，你可以放。 要不然懒得管。哪首歌曲更想唱？ 都可以，我觉得你应该想听随心所欲。那随心所欲好了。 好， 我们可以听他唱主歌，然后我唱副歌嘛。 好呀，随心所欲作为我们今天挑战新歌声的最后一首歌曲。 啊，时间过得这么快啊。 真的，一个小时 还没有唱 过 瘾呢，怎么办啊？ 要不然再给你开一个小时。 啊，不要了。 来吧，歌词准备好了吗？ 好了。 随心所欲送给各位，这是阿令的一首歌曲。 嗯，哎，你怎么给大家 创作的背景 啊， 你不是很懂吗？ 阿丽呢，在小的时候很想满世界的去跑去看这个世界， 嗯， 但是我们在小的时候都会发现好像家庭经济方面的原因吧，无法实现我们满世界跑的心愿， 嗯， 后来出道成歌手了之后呢，他真正有机会去满世界的唱歌啊，开自己的演唱会。你要唱吗？ 不唱，你说，你说完。 嗯，对于有些歌手而言，可能觉得每天到处飞啊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阿令而言他是很开心的。 对，因为没有体验过， 他看了更多的世界。 是 这个过程当中他创作这首随心所欲。 没错，我们来听。 啊，你不唱呀， 主歌， 你到副歌的时候再来。 主歌他来。对， 陌生语言我学会微笑说谢谢，便利商店这杯咖啡喝完之前，如果出现就有心上街，让你能发现我随心所欲，天空海阔，让我能遇见你，走出原来世界激活，随心所欲，随心的歌。让你能靠近我，随心所欲，从容不迫，让我能爱上你，让如果有好的结果，随心所欲，随心的我，不可以再是快乐。 这首歌的编曲很好听，非常大气。 是阿玲的歌路一般也就是这样很霸气哈。 安静的街，脚跟说他的疲倦，时光之间，旅行就是我的语言。告别昨天和自己冒险， 切掉， 我唱的时候就切掉了，恨不得每首歌从副歌进，然后一唱完最后就把它切掉，抓紧时间。 非常任性的我们今天的嘉宾千纯，怎么样？今天唱还开心吗？ 今天唱的很开心啊，主要跟你聊的也很开心。